1039。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上下5000年，以史为鉴，博古通今，读史有学问。 崇祯11年冬，清兵入侵，北京戒严。同年秋，李自成在陕西潼关只率18骑兵冲出明军重重包围，潜入商洛山中。在此之后，内忧外患成了崇祯每天都要面对的主题。他勤于政务，忧心国事，他日理万机，苦撑危局。17年的政治生涯，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然而，一心成为中兴之主的崇祯，为何成了亡国之君呢？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崇祯皇帝》，讲述大明最后一位皇帝的悲剧人生。 上回我们说到，洪承畴目前离开西安来到潼关，由于消息保密，只有潼关兵备道丁启瑞临时接到通知。丁启瑞便率少数人马迎接洪承畴进入潼关城。洪承畴是万历年间的进士出身，登第时年岁很轻，从此步步青云直上，一帆风顺，几年前就做了陕西3边总督，挂兵部尚书衔，实际上也只有50出头的年纪。多年的戎马生活使他的丰满而白皙的脸孔染上了风尘的颜色。奇怪的是，他一方面统帅军队镇压农民起义，纵兵杀粮冒功，一方面却保持高级文官生涯所养成的服饰整洁和伪装的儒雅风度。这愈是饱经世故，但愈是磨去棱角，将心中的狠毒与奸诈深藏不露，能够遇事不骄不躁，深谋远虑。正因为他有这些长处，所以手下的将领都愿意为他效力。杨嗣昌对他毫不嫉妒，而多忌多疑的皇帝也对他十分的倚重。离开西安前，他接到了2次皇帝手诏和3次兵部檄文，要他督率巡抚孙传庭与在陕诸将火速将李自成一股歼灭，然后星夜擒王。虽然在给皇上的奏本中，他总是夸大李自成的人数，叫嚷官军方面缺乏粮饷和马匹等等困难，好像对胜利并无把握，但实际上他明白李自成所剩的人马不多，而且长期以来疲于奔命，孤立无援。反之，官军处处都居于优势，他的奏本不过是为自己留个余地罢了。他满心希望这一次在潼关一战成功，从此解除朝廷的西顾之忧，实现他数年来未竟之志。临离开西安之前，他同几位亲信幕僚补了课，服了銮，都很使他满意。他如今不仅是希望获得大胜，而且是希望把李自成、刘松敏和高贵英等在阵前俘获，献俘阙下，让皇上大大的高兴一下。到了道台衙门， 他到牵押房稍事休息，分别传见几位总兵和副将，简单的询问了前方的军情，便吩咐参将以上留下来，其余的将领们立即回防。吃过晚饭不久，巡抚孙传庭率领着一大群将领从几十里以外的房地赶来了。洪承畴同孙传庭有师生之谊，对传庭的才干是颇为器重。尽管孙传庭这个人锋芒太露，有时对他也是争长论短，但是洪承畴总是从大处着眼，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笑置之。把传庭让进牵押房，平退左右，洪承畴说了几句寒暄和慰勉的话，拈须笑道：白骨兄，自从逆贼高迎祥死后，陕西刘贼共分四大股，四堆蝎子块拓养坤一股，自去年秋天已经剿灭。大天王和过天星两股，今春也为兄台分别击溃，大天王随即投诚，过天星逃往河南湖广一带。如今仅剩下闯贼李自成一股，尚未剿除，然亦志穷力竭，苟延时日。倘明日一战能将闯贼生擒，我兄真乃见不世之功了。孙传庭欠身说道：闯贼目下前后左右尽被官军堵住，绝不令其逃脱。明日如不能将其生擒，定必将其阵斩。已经陕西剿贼全功，上为臣忠，下安百姓。不过这都是仰赖恩师大人妙算如神，调度有方，又加亲临前敌，鼓舞士气，门生碌碌无为，何功之有？洪承畴看见孙传庭志得意满，娇气露于辞色，也不计较，说了一句：我兄太过谦了。然后哈哈笑了起来，笑过之后他放低声音说：白骨兄，学生在路上接到你的密札，知道你要在潼关南园设三伏以待闯贼，看来闯贼明日上午即可窜到潼关南园，这所有埋伏都已就绪了吗？孙传庭说：三道埋伏都已就绪，原来兵力尚嫌不足，幸蒙恩师扶允，准将孙贤祖和祖大弼两总兵所有人马调赴前敌，暂受门生节制，兵力已甚雄厚。看来逆贼纵然凶悍，狡诈异常，亦难有一人漏网。洪承畴说：只要能生擒逆贼，为朝廷解息故之忧，及学生标营人马，明日亦将听我兄指挥。孙传庭闻听连忙说道：谢恩师大人。洪承畴又说：你看闯贼会不会得知潼关南园有重兵把守，以逸待劳，他今夜改变方向，从别处冲开一条血路逃脱呢？孙传庭答道：恩师所虑极是，不过门生已有安排，诱他前来自投罗网。洪承畴问道：哦，有何安排？孙传庭答道：曹操于上月底来到潼关外边，原为接应闯贼东出河南，因为他来得太早，被门生一脚击溃，逃至湖广向总理求抚。此事闯贼尚不知道，故敢不顾一切只向潼关奔来。门生已派人假扮曹贼奸细，携带秘书去见闯贼，只因曹操亲率大军来到灵宝以西，定于明日进攻潼关， 朱闯贼速速趁机由潼关南苑杀奔河南。一门声响来，闯贼见此密书，定然喜出望外，岂肯中途折向别处逃走。隔了片刻，洪承畴没有说话，只是捏着胡须思忖。孙传庭见他不很放心，随即又说道：请恩师大人放心，纵令此计为闯贼识破，率死党中途折回，别寻生路，已断难逃出官军手心。去河南，去湖广，去蓝田、渭南，所有关隘均已派重兵堵死，背后有曹变脚与贺仁龙等紧追不放，逆贼至此已如鸟入笼中，有翅难飞呀。洪承畴闻听笑了起来，慢慢地说：兄如此不知周密，学生岂有不放心之理？只是李自成虽系屡败之贼，却颇有智谋，且能得部下死力，非曹操等其他流贼可比。但恐偶一疏忽，逆贼侥幸逃脱，使剿贼大业功亏一篑，上以君父之忧，下为百姓留无穷之患呢。孙传庭半年来虽然对农民军作战连获胜利，却没有同李自成直接交过手，所以他听了洪承畴的话不禁心中暗笑，但是为着礼貌，他也不得不唯唯称是。洪承畴向帘外叫了一声：中军。只听帘外一声传呼，随即有一位身着副将荣服、容貌漂亮、神态英俊的青年将领掀帘而入，走到总督身边躬身候命。洪承畴又同孙传庭说了几句话，才回头对他轻声说道：事后升帐。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今天晚上因为是物要机密，所以平日总督升帐的那些排场，例如什么放炮、擂鼓奏乐、文武官员大声报名参见等等仪节，通通免去，只把两年前皇帝赐的尚方剑用黄绣缎龙套子装着，摆在大堂正中的楠木条几上，靠着黑漆屏风。洪承畴换上二品锦鸡补子大红柱丝蟒服，头戴六梁冠，腰系玉带。当他携着孙传庭从千押房来到大堂时，被召见的文武官员都早已分左右肃立恭候，静静的毫无声音。院中虽然站立着两行武士，但也是鸦雀无声。洪承畴在中间坐定，习惯的轻轻地咳了一声，拿眼睛向全体文武官员扫了一遍。潼关兵备道和总兵以下的文武官员们都从这一声轻咳中感到总督大人的威严，愈加屏息，不敢仰视。随即先由孙传庭、丁启瑞等文官们按品级依次行礼，然后由武将们依次行礼。今晚虽然不是正式升帐，仪节从简，但因为把尚方剑供在中间，而洪承畴又朝服整齐，所以只孙传庭、丁启瑞几位总兵副将和总督的几位亲信的高级幕僚有座位，几十名参将们在参拜后全体肃立。刚才洪承畴在千押房中同孙传庭晤谈时那种温文儒雅、和蔼可亲的态度，此刻变得十分的威严和矜持。 想着明天就可以将高迎祥所余下的最后一股精锐刘贼在潼关附近包围起来，很可能经过一场血战就把他们全部消灭，将李自成生擒或是镇斩。洪承畴的心中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高兴，但是多年的宦海生涯磨练的他常常喜怒不形于色，何况他今晚的心情是复杂的，既为即将来到的胜利而高兴，也时时退一步想，担心智勇出众的李自成会冲破围困侥幸逃脱，过些时又着急溃步重振旗鼓，所以他的头脑很冷静，既准备着立大功邀重赏，官上加官，入阁拜相，也不能不准备着因李自成逃脱而受皇上的责备。特别是他明白，不管明天能不能生擒或镇斩李自成，只要能把这一股猖獗多年的刘贼击溃，他都得同孙传庭率兵擒王，去和清兵作战。为着自己世受国恩，深蒙知遇，皇上命他督师擒王，他没有什么话说。可是想到这些军队粮饷短缺，马匹又少，多数将领一提起同清兵作战就显得畏缩，他的心中是暗暗发愁啊。在肃穆的气氛中，他一边想着心事，一边受着最后的几位武将参拜。参见李泌，他正要开口说话，一丁点灰尘从屋梁上的废燕窝中落下来，落在他的左边袍袖上。多年的戎马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爱好清洁的老习惯，于是他用右手轻轻地弹去灰尘，随即他捋了一下清秀的长须，开始说话。他首先称赞了一年多来各位将领的辛劳和战功，一再称赞孙传庭贤于韬略，半年来屡建殊勋。而如今在潼关附近总理容积布置周密，实不负皇上封疆重计。尽管他的官话说得不很好，还有不少福建泉州的土音，但他很善于辞令。他的这些话使孙传庭和众将官听起来十分的高兴，而且感愤。说了这些奖励的话以后，他接着用沉重的语调、洗练的词句继续说道：明日大战全凭孙大人指挥，本部院也要亲临督战，大小将领凡有作战不利、临阵畏缩的，本部院有上方舰在，绝不姑息。将领当中有人不由得向靠在屏风中间的上方舰望了一眼。从洪承畴于崇祯八年春天挂兵部尚书衔的时候起，崇祯帝就赐他这把上方舰，听他便宜行事，对总兵以下将领先斩后奏。可是几年来只有两次他请出了上方舰督战。第一次是前年七月间在周至县对高迎祥作战，第二次就是现在。而这一次他的脸色严峻，口气坚决，是几年来所没有的，所以这一次给大家心上的震动很大。洪承畴用炯炯的目光从每个将领的脸上扫过，看见大家都带着凛凛畏惧的神色，他暗暗地觉得满意，这才慢慢落座，并且挥手示意叫文武大员们重新坐下。他转向孙传庭含笑问道：孙大人，你对众将官有何训示？孙传庭也不谦辞，把眼光转向右边的一群武将。总兵们都知道，孙传庭带下属可比总督严厉的多了，看见他要说话， 唰的一下全站起来了。孙传庭笑了笑，让总兵们坐下去，但是没人敢坐。他用平静而威严的声调说：方才治军大人的训示，望各位将每个字都记在心中。今上为不世英主，天威难测，倘若诸军作战不利，致使逆贼漏网，则不为诸军将为军律所不容，即本府院以难逃罪浅。总之说来说去一句话，明日一定要将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巨贼擒获或阵斩，不许有一人逃脱。总兵副将和参将齐声答道：谨遵军命。孙传庭继续说：倘若闯贼等死于乱军之中，你们也必须命令将士们仔细寻找，验明不误，割下首级，以便送往北京。是。孙传庭颔首时，总兵和副将们坐下，把眼睛转向洪承畴，等待总督的最后指示。洪承畴捻着胡须，态度又变得雍容沉静，愈紧张愈悠闲。虽然他尚未入阁，但他早已在涵养所谓宰相风度。此刻他的心中仍不像孙传庭那样把明日的大战看得那么顺利，总担心李自成会突围逃走。不过目前他不能把这种担心向将领们流露出来。他问道：你们各位可都认识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巨贼的相貌吗？大臣们闻听，互相交换了眼色，没有人即刻回答。他们有的同李自成直接交过战，有的则不曾。就是直接交过战，也不一定就同李自成本人对面厮杀。至于刘宗敏、李过、田建孝等许多人，更没人全都见过。近来他们因见到孙传庭出的捉拿李自成的告示，才对李自成的相貌知道的稍微多一点，但也不是十分的清楚。洪承畴见大家都不说话，就向站在旁边侍候的中军说道：去传大天王高见进来。中军到大堂门口轻轻地吩咐一句，接下立刻有人大声说：传大天王高见。紧接着二门口几个人一齐高声传呼，在大门外的影壁上发出了回声。大天王早已在大门里边的厢房当中等候传解。自从投降直到目前，孙传庭还没有给他正式的官职，原来答应让他做游击将军，这近来则根本不提了。他手下的少数旧部有的散去，有的被拨归别人指挥，差不多快光了。如今一听见大声传呼自己，他不禁浑身一颤，从冷板凳上一跃而起，匆匆地整了一下衣冠，踉跄地向二门走去。站在二门口的一群武士横着刀把他挡住了，一个小校把他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问道：你就是那什么大天王？大天王低声回答，声音有点颤： 是，我就是大天王高见。 身上带武器没有啊？高见老实地把腰刀取下交给小校。小校仍然不放心，在他的身上搜了搜，这才放他走进二门。 潮起潮落，淘尽古今之事，博古之心，通晓上下千年。读史有学问，书中论乾坤。 大天王高见说出了李自成的哪些特征呢？孙传庭布下的埋伏